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第54集，味道。萧之也把桌椅挪开，再把屋内的须弥榻拖到了腾出来的位置，就跟沈泽川隔了个彩堆的间距。他翻身躺上去，睁着双臂。 兰州，熄灯。 沈泽川吹了灯，掀背，背对着他躺下。外边还下着雪，屋内又热又静。萧迟也合眸，似是睡着。他指尖还残留着摸过沈泽川的触感，这会儿在黑暗里越来越清晰。萧迟也睁开眼，盯着屋顶，开始想离北的苍穹。无欲方成圣。师父叫他卧功时，正是离北水草肥美的季节。他坐在马场边缘的围栏上，撑手看着湛蓝的天空。左千秋问： 你在想什么？ 萧迟也脖子上挂着古扳指，他晃了晃小腿： 我想要鹰，师父，我想要飞。 左千秋坐在一侧看着他，拍了他的后脑勺： 你也是个欲望满身的儿郎，但这世间无欲方成圣，许多事情有了欲望便是牢笼。 萧迟也坐不住，双手握住栏杆，倏地倒掉在上面，被小袍子兜了一脸的草土灰尘。 想要是人之常情吗？ 想要是欢愉与苦痛的开端。 左千秋抱着自己的大弓，仔细擦拭着。 你若是承认自己是个欲望满身的凡人，便要患得患失。想要就一定要得到，你就是这样性格的小狼。但是阿爷，往后总有许多东西是你想要却永远得不到的，那时的你该怎么办？ 萧迟也落在草地上，抓了把刨柏，捉住一只大蚂蚱。他捏着那挣扎的蚂蚱，三心二意地说： 爹说有志者事竟成，没有得不到的东西。 左千秋叹气，觉得他还太小了，便无奈地指了指天： 好吧，那你想要飞就真的能飞吗？ 萧迟也放走了蚂蚱，仰头看向左千秋，认真地说： 我可以跟人学驯鹰，我驯服一只鹰，它的双翼就属于我，它飞过的天空就是我飞过的天空。师父，人要变通的。 左千秋看了他半晌： 你比我强，我是不会变通的愚人。 萧迟也学着鹰打开手臂，在草上迎风跑了几步。 我还想驯马。 鹰和马都是性格刚烈之物，看来我们的阿爷喜欢桀骜难驯的人。 驯服，我喜欢这样的过程。 萧迟也想，他不是喜欢这样的过程，他是享受，他是着迷。好比熬鹰，七天之内不会让鹰睡觉，四天之内不会给鹰喂食，要吊着它，直到它头顶的毛炸起来，熬得眼睛赛芝麻，听从命令，能够带出去打猎。如今色欲便是他心得的鹰。萧迟也微微偏头看着沈泽川的背部，那衣裳斜滑，露着沈泽川的后颈，在昏暗里像是块手感极妙的璞玉。萧迟也又硬了，他没动，也没移开目光。他不信这样浅薄的色欲能够支配他，他也不信自己会臣服于这样粗暴的本能之下。一日天没亮，两个人就像终于忍够了似的，一起坐起身，在屋顶上趴了一夜的禁卫哈着热气，看丫鬟鱼贯而入。 哎，晚上没什么动静啊？ 没成呗。 哎，这你怎么知道？ 喝酒的挪了挪身体，看沈泽川出房门。 你看他今日行动如常，除了眼下乌黑，分明是休息过的样子。 他们两个脑袋整齐转动，又看向后边出门的萧迟夜，握笔的说：“ 二公子瞧着不大高兴。” 喝酒的说：“ 欲求不满喽。” 陈阳为萧迟夜劈大场，见他神色凝重， 总督，可是他坏了什么事？ 嗯，算是吧。 他昨晚 装睡装得还挺熟练。 萧迟夜系好狼戾刀，冒雪下街， 走，去封山教场。 陈阳追上去， 今日没值，又下了雪。总督， 萧迟夜翻身上马，沉声说：“ 我去看看新来的装备，你让古金和丁桃盯紧呢。” 萧迟夜抬头冲屋顶上的两个人喊：“ 人要是再丢一次，你们俩也滚蛋。” 冒出屋顶的两颗脑袋齐刷刷的点头，又缩了回去。丁桃把笔和本妥帖的放回怀里：“ 哎呀，这下好了，从二公子的敬畏变成了他的敬畏。” 古今晃着所剩无几的酒：“ 哎，我觉得他一个人能打八个，盯着他就行了。”“ 嗯，盯着他就行了。” 丁桃做好准备，双手端正地搁在膝上，坐了一会儿。 可他人呢？ 两个人面面相觑，同时起身。 不好！ 沈泽川吃着包子，打开了昭罪寺的后门。纪刚正在院里打拳，见他来了，挂着金帕擦汗：“ 怎么这会儿来了？” 过几日要忙，就今天方便。 齐太傅睡在纸堆里，打鼾声如雷响，沈泽川和纪刚就没进屋，坐在檐下闲话。纪刚抹着脸：“ 最近没落下功夫吧？” 沈泽川掀起衣袖，露出前日与萧迟夜切磋时留下的青痕：“ 与萧二打了一架。” 纪刚一愣， 啊， 接着勃然大怒：“ 他竟敢打你！” 我猜他是想看我的那家功夫。师父，他真是得天独厚，体格比李北王更胜一筹。我以几家拳相抵，宛如皮肤汗树，根本晃不动他。 左千秋当初离都去了锁天关，遇见了锁天关的冯一胜。冯一胜收左千秋为义子，把冯家刀法也传给他。到了萧二这里，恐怕已经杂糅成派，与我们不同了。但几家自然有几家的长处，你们若是能真正在刀法上较量一番，才能比出不同。 狼戾刀乃七大帅帐下名将所造，削铁如泥，寻常刀器遇上它也没有用处。 七家的刀匠造的都是将军刀，专为沙场征战打的。你看萧二那把狼戾刀，要是能上战场，直劈能开人骨，完全为了契合那小子的臂力所造。 纪刚说着踏掉鞋上的雪：“ 咱们嘛，真有机会也未必用得惯。不过你的刀不必急，师父早给你物色好了。”“ 我的刀？” 沈泽川微怔：“ 锦衣卫是个好地方，你待的时间还短，日后慢慢就知道了。这可是大周藏龙卧虎之地，他气主因有名将，我们锦衣卫也不缺。我惦记着纪雷的那把刀，等师父给你把那把刀拿过来，再交于旧友重断，不比萧二的狼戾刀差。”“ 纪雷的刀不是绣春刀吗？”“ 他一般带的是绣春刀，但他还藏了我爹的那把刀。他怎么还没死？大理寺趁早判了，那刀就能封入库，只要入了库，师父就有办法。 久受刑罚，他也快熬不住了。 秋猎前我让你找的人，你找着了吗？”“ 找着了，正等他出来呢。” 萧迟夜吃晚饭时也没回来，沈泽川就在自己屋里歇了。半夜听到外边急匆匆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响了他的门。沈泽川想装没听到，就听窗子一响，萧迟夜用刀鞘顶起了窗，冲他吹口哨，猛落在窗口边沿，也偏头看着里边。萧迟夜不大乐意：“ 说好了一起睡，你怎么又跑回来了？” 沈泽川一枕头扔出窗口， 萧迟也接了。沈泽川只得起来，抱着自己的毯打开门。萧迟也抱着他的枕头，忽然闻了闻。 你擦香吗？ 我一天涂十斤脂粉。 是吧？ 萧迟也笑道。沈泽川在前边走，萧迟也立在后边，连晚上的风也吹不着沈泽川了。他后颈一凉，倏地回眸。萧迟也用手指刮了他一下，又闻了闻自己的手指，有点疑惑。 你身上什么味儿？ 一股……那是你自己身上的火药味。 沈泽川呼起毯子盖他头上，冷静地说。萧迟也占了少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掀起毯子的边沿，把沈泽川也罩了进来。屋檐边露出头的丁桃飞快地掏出小本，激动道： 哎，二公子好啊，逮着他了。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